都能吃顿饱饭。你习惯饥饿是一种信仰。阿丢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，你不是这世界的人，没必要再乎真相。命运多舛，痴迷淡然，挥别了青春，数不尽的车站，但也平凡却不甘，平凡的腐烂。自由的鸟，灰色帽檐下凹陷的脸颊，你很少说话，简单的回答。在哪里？

剪刀石头贼，剪刀石头贼，命运你好心让我赢一回，我会绝对，我会纯粹，我再狼狈也绝口不提回，却我拧头看细数过往爱和累累，我的心在为任凭你是怀住的悲，我的心在回任凭你是怀住的悲。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玩惹恩的句子，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，迷雾迷雾再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，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？征上，我需要征上，只要你愿当被悬浮台上，守护在你就可以上。 别落下你浅笑的脸，

倒流回最初的相遇。 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。

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千呼患难与共，归途万里生死相依，声势浩大孤掌难鸣，未曾涂炭愧对丛林，蝇营狗苟分崩离析，三千世界万象千愁，雾上层楼解愁皆愁。朝暮惜春，踏冬泥雪，风尘垂泪，悲和欢离，风餐露宿，思飞揽月，酣醉于世，秋夏不容。无舍千古，方传后世，何惧万古哭罢无终。不畏天阔谄媚神仙，一人之间山水江湖，一群大雁向南飞，一群大雁往北归。 患难与共，归途万里生死相依，声势浩大孤掌难鸣，未曾吐胆愧对丛林，应高高翻榜立喜，三千世界万象千朝，无上层楼解愁解愁。千古方传好事，何惧万古苦把无终，不为天阔谄媚神仙，一人之间山水江湖。

寂寞的君子兰，一直勇敢。白色蝴蝶静静地等待你出现，我带来漫天晚霞，候鸟儿轻声歌唱，想把你放进专属的，和我 像我这样成就或太牵强，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，清楚你为暗示我，是我幻想，给我太多导致内伤，迷药快过恢复了正常，高中死心了，当你沉默的高调，当得我历劫低潮。

就这样。

喧嚣的生命，未见过太多生命，未有过滚烫心情，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。你的衣衫破旧，而歌声却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，我的背脊如荒丘，而你却微笑冲撞出的丑陋窗口，你眼中有春与秋，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。飞舞盘旋，一道光的背后